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一同来学习他的话语，来赞美他的名字啊，因为他的名字是可称颂的啊。我们今天唱这三首诗歌呢，都和我讲到的题目都有关系啊。非常谢谢领诗选择这些诗歌，尤其最后一首诗歌我都20多年没唱过啊，小时候唱才是。感谢主。那第一首诗歌其实就是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说三次圣哉啊？哎，圣哉圣哉，还有一个什么圣哉，圣父圣子圣灵啊！而且我们唱这首诗歌的话是独一真神呐、这首诗就告诉了我们，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独一上帝啊，那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是一个异端横行的时代啊，所以呢容易把人给混乱。为什么能混淆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的根基不深，对吧？如果我认识这个钱币啊，这个钱币是真钱币，我非常熟了啊，那么我一看假的，我一摸假的就知道是假的，对吧？那如果我们在真理上扎根扎得非常深，那么假的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所以呢许许多多的人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异端邪说给迷惑住了啊！因为异端邪说的教导现在已经进入整个的普世教会啊，就进入教会当中来迷惑信徒啊。你去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也好，你去摩门教也好啊，你去一些巴哈伊宗教也好啊，我都遇见过。我原来是基督徒，我现在改成这个巴哈伊了，他说啊，改了。那我一听就是肯定根基不深呢、是吧？根基深怎么就改了呢？所以他容易迷惑人，伤害人啊。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培养一种敏锐的判断力是当务之急啊！敏锐的判断力，面对现今这个时代教会的各种复杂的稀奇古怪的教义，我们当如何来分辨呢？如何保持我们的纯正信仰不受干扰呢？坚定信心，就是刚才我们唱的歌一样。那如何我们才能够辨明真道，为真道打美好的胜仗呢？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啊！如何我们才能在整个的信仰历程当中，不但我们站稳立场，而且还能够为神去打美好的胜仗啊！这是我们今年的年度的整个年度的主题啊！我们今年的年度主题，也是我们今年本年度我们本季度的主题，就是学会分辨苦练习啊！To be trained。To distinguish good from evil 啊，所以经常有信徒说，我怎么才能够来分辨异端呢？这是很多人问的问题啊，我怎么样才能分辨是不是异端呢？如何来界定它是否是纯正的信仰呢？还是别的福音呢？对吧？如果我知道了，那我又当如何来面对呢？那我知道的根据是什么呢？我如何能判定呢？有一些的是似是而非的，有一些的话你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你像邪教一样，邪教在中国界定的邪教和西方国家又不太一样啊。那么怎么来判断一个信仰是否是纯正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远离别的福音 ，Stay away。From a different gospel， 我们先请低头做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又让我们度过了一个礼拜。在你的复活的日子，我们一同前来，来到你的殿堂，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同心合意的将我们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同心合意的来为你的名。能够做得胜者，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聆听你话语的同时，我们同被一灵所感，求你你的灵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下的光阴。我们感谢赞美你，知道我们敬拜的结束都求主使我们的心专一的来听你的信息。感谢赞美荣耀归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全名求，阿们。第一点，真假福音需辨明，需明辨啊。We need to distinguish truth from falsehood. 说弟兄姐妹，很多信徒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基督教这么复杂？哎，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觉得基督教很简单啊，我怎么越信越复杂呀？啊，这是很多人问的问题啊，越信越复杂。不是信耶稣的人不很简单吗？也不让人不抽烟，也不让人不喝酒，是吧？也不让人什么，哎，很简单，一信就能得救了。那我越信越复杂，为什么除了这个基督教有很多的宗派以外，它还有什么？还有许多的异端掺杂在里面啊！所以有的人就问我问题了，说：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他为什么允许异端进入他的宗教里面呢？是吧？为什么他不给他拦阻掉呢？是吧？这是很多人问的问题啊。那我们首先要知道异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别的福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什么时候啊？使徒时代啊，使徒时代就已经有异端了啊，有别的福音了。所以我再把刚才我们读的啊再读一遍，我读的时候呢你就听一听我要讲什么哈。你看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其实那不是别的福音啊，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无论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句话里面其实很简单，但里面有很多东西哈。你保罗为什么说加拉太人随从别的福音呢？什么是别的福音？首先保罗所说的别的福音就不是福音，他说什么？那不是福音，是假福音，对吧？哎，那么那保罗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啊？肯定就是吧，真福音，纯正的福音啊。那保罗说的真正的福音的根据是什么？是什么是真正福音呢？其实里边有答案，其实他说什么？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那借着基督招你们的神的福音，后面没写。基督之恩招你们，谁借着基督之恩招我们呀？肯定是上帝呀，对吧？哎，也就是说，真福音一定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就是恩典的福音。什么叫恩典？白白得来的，对吧？这是恩典。所以进一步的说，就是罪人因着基督而得到的恩典，得到什么恩典？哎，罪得赦免，让我们什么得以洁净，对吧？然后呢让我们得蒙拯救，得蒙拯救完了就完了吗？没完了，还要得以成圣。得成圣以后才能够去为神打美好的胜仗，做得胜者，最终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一系列的过程叫做真正的福音啊！你缺少一步小说信耶稣，我信了，你聚会吗？我不聚，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我说你能等到退休吗？是吧？不知道啊，是吧？所以真正的福音是我信了，我相信了以后我要过出这生活来， 我过住这生活了，我要和上帝建立关系，怎么来建立关系？中间有一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做了个中保，我要过得胜生活，要圣洁，我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然后我才能为神去做美好的见证。做美好的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呢？让神的名字得荣耀，我让神的名字得到荣耀了，将来我才能进天国去，有脸去见天父上帝，就这个意思，这叫福音啊。所以我们知道，简单来说，福音就是得到永生的一系列过程的一个好消息，对吧？福音就是好消息啊，那么才能真正的让我们明白。那么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系列的过程的这个福音是唯一得救的福音，没有别的，别的福音保罗说就不是福音，是假福音。你比如说什么叫别的福音啊？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有人传的信息当中啊，说刨去恩典了，你一定要努力啊，你努力来去积德行善，然后呢有一个积德的好像一个箱子一样给你搁进去啊，赎罪券一样啊，放进去，放进去以后的话呢，然后根据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将来在天父上帝的面前说能得救不能得救啊，这叫什么？用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就是把神的福音、神的救赎、救恩呢、啊、里边给它缩小了一点，缩水了，说我要加点东西才能完全啊，这叫别的福音。那还有呢，比如说有人改变了福音的本质了啊，避重就轻，我再说一遍啊，避重就轻。什么叫避重就轻？就是把圣经当中相对的绝对化，绝对的相对化，这叫避重就轻，这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而且呢容易让人上当受骗，容易让人走入迷途。为什么呢？因为我把次要的放在重要的上的时候呢，我可能我的人生呢就能得到好处，对吧？我就能得到好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何乐而不为呢？对吧？人都是肉身长的，愿意体贴肉体嘛，是吧？所以说这是容易把人引向歧途的。还有呢，就是否认基督的神性啊，否认基督的神性，否认基督的神性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咱说那个李长寿啊，李长寿就是非常非常的啊，他长寿是吧？哎，迷惑好多人呐、啊。最后的话呢，迷惑了什么呢？哎呀，奉长寿主的名，阿门。这长寿主了，他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啊，刚开始的时候生的时候，后来变熟了。哎，就像咱那个果子一样，变熟了啊，就是他也是被造的。所以说，只要否认耶稣基督的是神性的，是异端。啊，那么还有很多呢，不相信耶稣基督宝血十字架的独一的赦罪的功劳的，这也是异端啊。传，比如说传遗传，像法利赛人传遗传、传理学格言啊，就是还有的呢，像这个许多这个现在的这个异端啊，不相信圣经里边是上帝的启示啊，所以里边有启示。也有的不是啊，他用这种来混淆，所以等等吧，这些都是别的福音。那保罗说信这些别的福音的人有什么危险呢？下面一句非常厉害啊，他说什么？都是受神咒诅的。神咒诅人吗？神咒诅人吗？Absolutely yes， 这不刚才咱读的就是嘛，是吧？哈，哎，神为什么咒诅？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地就受到咒诅了，是吧？哎，我们信神要信一个完美的、全备的福音，不是说我就信上帝的那个慈爱，我就相信新约的圣经里面的神，他非常慈爱，他差遣他独生子来为我们死，那旧约。 啊，犯一点罪就轰都给杀了，犯一点罪连小孩也给杀了啊，有点不太近人情，是吧？所以这不叫全备的福音。我们信神要知道这位神是慈爱的吗？是。如果这位神没有公义，他的慈爱就是假的。没有公义的慈爱不是慈爱。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加拉太人在别的福音上曾经啊犯了什么错误呢？从别的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他不是，我们看的话还不是什么呢，就是说想遵守律法，对吧？哎，遵守律法，保罗就说了，就是别的福音了。你信了耶稣，你说我还不够，我还要再遵守律法才能完全，这就叫别的福音。这是很多传道人没有传清楚，或者说传错了的信息进入到人的心里边，让人产生一种错误的意念啊，要用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它给挽回过来啊。所以保罗没有说加拉太人啊，你们没有听我的话，没有听我传的信息，你就什么信别的福音了。不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离弃了那招你们的神，这是很危险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如果接受异端的教训，并不是说弃绝人，而是弃绝神，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要远离异端，远离别的福音。其实魔鬼撒旦啊，招数非常多啊，他高招很多，他有时候高招啊，他都把门徒给迷惑了。他还想用这高招来去迷惑那位创造的主，他没想到那是主，你是被造者。哎，他这用了三招都被什么，哎，都被打回去了。还记得吗？耶稣基督受试探40昼夜，对吧？魔鬼的招数很多，我告诉你啊，有两个招数是他常用的，一个就是来让你体贴肉体，这个体贴肉包括什么？包括我自己，我的名声，我的个人的那个什么，这个喜好，所有的这一切，这一个哈。如果这个招数不灵的话呢，他就用别的招数啊来。这个别的招数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他用的最多的，就是混淆真理。你说他不是信耶稣的吗？是。他行善吗？行啊。他行很多善呢，你和耶和华见证人不行善吗？啊，啊，这个末世圣徒，基督教会就是叫摩门教，他不行善吗？行，啊，他用这种混淆真理的方式来让你什么似是而非，看似像是基督教，其实呢又违背圣经啊，这就是别的福音啊。所以加拉太人呢，他们离弃了神。但是他们还是基督徒吗？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呢又什么信别的福音了啊？所以呢，我们从这就总结出来了，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可能会背离真道，对吧？哎，可能哈。哎，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啊。这句话呢里面有什么？就是说基督之恩招他们的和别的福音有什么不同？哎，最大的不同就是基督之恩是白白得来的，对吧？没有任何功劳的换取，就是神在万古以前来拣选你的，就叫预定论。这就是律师预定你得救。哎，有人不相信，说预定论上帝太苛刻，太不公平啊。那我今天不讲这个哈。如果上帝没有权利来预定，他就不叫上帝。如果上帝没有在万古以前就知道将来，他也不叫上帝。哎，那不是圣经教导，圣经说上帝创造了时间，创造了空间，他这个时间是他创造，他能在时间之内吗？啊，所以有些人就把上帝给缩水，缩的能力小一点儿哈，哎，还是像上帝呢？上帝，要不然的话，你说不公平的话，我觉得也不啊，我会给你打包评，是吧？嗯， 那我们不讲预定论，讲什么呢？讲什么叫别的福音？我们如何来离开这个别的福音？那别的福音是它的相对来说，什么叫别的福音呢？别的福音就是什么？哎，用一点功劳，用一点什么你的成绩，用一点你的什么这些东西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啊！这是你比如说别的福音，加拉太人很明显嘛，他们要遵守律法嘛，要受隔离嘛，啊，对吧？哎，说大家注意，魔鬼的诡计通常不是把真道给完全的推翻，不是，那太明显了，是吧？完全推翻的话，那太傻了，这个魔鬼啊，那小鬼。大鬼不这样啊，大鬼的话呢，他给你稍加更改，稍微的更改一下。鬼他熟悉圣经吗？他比我们熟悉多了，他会背，他也引用圣经来，对吧？他试探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经常记得说，是吧？我要派使者啊，托了你的手面，撵着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就是他引用圣经啊，所以说引用圣经不一定是从神来的啊。我们要什么？要小心。如果我们真正的不知道分不清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祷告啊，我们要学会分辨真伪，才能知道真正的是什么啊。有的人的话不能分辨，就只好接受了。啊，我觉得没什么分别呀，对吧？这不都很好吗？要人向上的精神，对吧？积极向上啊。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来分辨真道和假道呢？有一个办法，最简单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唯一的标尺来衡量，量一量啊，量一量到底是，就是说这个标尺呢是正好的，多一点也不行，少一点也不行，多一点就叫异端，少一点也叫异端啊，多少都不行，因为已经完美了，完全了，多了以后就是多余，少了以后就是欠缺啊。那么这个尺子就是什么？就是全备圣经的真理，就是整本圣经的总原则，真理的总原则啊。我量的时候看它是不是有扭曲啊，是不是完美啊，都要看一看啊。所以保罗时代人们常常呢，将福音中啊最常用的是加上律法，啊，加上律法，这是保罗时代啊。那么今天呢？今天呀，加的更多，加上科学，加上科学还不行，加上哲学，啊，加哲学不行，再加点神迹，啊，加神迹不行，再加上一会儿让你什么，让你这个往后倒啊，抽筋，然后吐唾沫翻白眼是吧？哎，然后还不行的话呢，我就加点属灵的伟人，加点宗派的组织，加点慈善，社会慈善，来迷惑人。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的难以分辨，就是在这里啊。如果大家仔细看看，现今社会时代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被别的福音所搅扰啊，信仰的根基如果浮浅不深啊，就会受迷惑。啊，离奇真道，随流出去失去啊！所以说呢，我们不奇怪，像这个基督教科学啊会啊啊，像这个摩门教，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有许多的追随者啊，有许多追随者啊，而且呢，你像这个、你去看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聚会那个穿的都是啊笔挺笔挺的。啊，非常的板正，说话呢也非常温柔，有绅士样啊，非常的让人感觉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宗教啊，神爱你，你看他们印那个宣传单对吧？全家快乐是吧？印上天堂，然后有一家人在一起啊，是吧？让人看见好像非常吸引人，如果不吸引人。人不会上当受骗，对吧？所以他们所传的道是什么呢？要看他的道是真是假，就一针见血。他们的道是违背真理，他们就不相信我们第一首唱诗歌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啊，他们不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他们极力的反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啊。比如说还有新神学派，新神学派的话呢，怀疑圣经是神的话语了啊，神迹他给锁水了，他说神迹那些都是叫不叫神迹，他也是神，下边写成话叫神话，呵呵，变成神话了哈，那些都是神话，什么过红海了，怎么过那大红海是吧，你就干了以后你能过去吗是吧，哎，所以后来以后他说我给你讲一讲吧，有旁边有个芦苇海，过芦苇海过来的哈，过芦苇地过来的，哎，那么还有呢许许多多哈，许许多多所有的神迹，那摩西啊用杖砸磐石出水对吧，哎，他们也不相信了啊，降玛纳也不信了，所以这些都是神话，这叫什么？这叫别的福音，啊，这叫别的福音啊。那么我们呢，给他们别的福音，现在呢，给他一个名字叫社会福音。社会福音就是什么？就是说，哎，我给你一些好处啊，来改造社会啊，用科学的方法，用进化论的方法，用这是你的思想不断的进步。进步来改造这个社会，让社会成为一个最美好的世界啊！这叫社会福音啊！社会福音呢，就是保罗说的别的福音。别的福音是什么呢？啊，我给它叫做魔鬼的诡计啊！凡是引诱你误入歧途的，把你从正道引走的说教，或者是福音，或者是宗教。都是魔鬼的诡计，要看破红尘，要看透它啊！它到底什么把戏啊？表面上看没有毛病，本质上看叫似是而非，这叫什么魔鬼的诡计啊？还有的福音所传的是更加迷惑人了啊！这些信息也吸引了大批的人，现在啊，就是说呢，为什么它让人突然间发现了 ？You have a deep。potential， 哎呀，我一说你有非常大潜力，你，哎呀，我还行吧，你行啊，你没看见吗？你看你多良善啊，你非常的善，哎，你说几句的话，你浑身好像很舒服啊，舒筋活血啊，是吧？哎，这些呢是最迷惑人的现在，啊，你现在不要紧，我看出来了，你现在要失去一点钱的话，你将来。千倍百倍的祝福，就引用圣经来了哈。下边阿门阿门，哗，这样的欢迎哈，是吧？看过吗？是吧？现在你打个电视，很多都是这个，跑来跑去，哈哈哈。哎，这些呢，非常的，就是说，让人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吧？让人有成功的感觉，让人呢能够知道，哎呦，我难道我还有potential吗？我有这个。啊，潜力吗？我能够，我是善良的吗？哎，就把你引诱走了啊！换句话说，他们的信息正好是迎合了什么人的口味，上帝的信息正好是与人的口味相反。哎，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人现在不喜欢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不迎合人的口味啊，不迎合人的口味。所以我在新加坡有时候讲到的时候，就说呀，这个讲十字架的又来了哈，是吧？十字架神学就是，他们现在一讲十字架，好像还奇怪了，就这样哈，好多人啊，那你要问他们了，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他说，因为耶稣能够给我提供很多的福利啊。那你说，你问他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这不很简单吗？耶稣上十字架为我让我得到永生啊！那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祝福我，让我知道人生是美好的，是吧？这多好，这个是吧？都非常好哈。这是福音吗？我说也是，但是这不是使徒所传的福音，这叫什么？别的福音，是给人带来福，但是是倒着的福，倒福到了不是？倒着的福啊，反了。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福音，他就绝对不可能真正的悔改离弃罪恶。如果人不真正的悔改 就绝对不能够得救。我再说一遍，按照圣经的教导，如果人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福音，他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有罪，对吧？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罪，他怎么悔改？悔什么改？如果人不真正的悔改，就没有救恩临到他，这是肯定的。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整体的圣经贯穿始终的总原则啊，贯穿始终。所以，当人啊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才能够得救啊。如果有人传讲，只传讲让传福音是为了让人富足，物质富足，不传讲人是有罪的，人是败坏的，人需要悔改。如果不讲这个的话呢，这就不是纯正福音。不但不讲，还要高举人的良善，高举人的潜能，这就是非常似是而非的道理，这就是别的福音啊，要小心啊，要小心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已经背叛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受苦来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死在十字架上来的。那耶稣基督说，如果没有人背死在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像我一样的，不会做我的门徒啊。耶稣说过这个话吗？说过啊。那你说耶稣当时那样说，现在已经社会进步了，已经发展了啊，耶稣的教导也应该啊有所提高，有所进步才行，我给改一改吧。那就是别的福音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可不改变的神啊！所以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有罪就不能和无罪的上帝再联合了。虽然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但是上帝啊，照着他的圣洁公义的本性，他不可能让你再和他联合活到永远，那上帝就有罪了。怎么办呢？哎，只有一个办法，全世界的人都要下地狱，这才能挽回上帝的怒气啊！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全世界的人已经定罪，定罪的人一定是流放火湖啊，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那么耶稣基督来干什么？耶稣基督来就是说，我要替你们担罪，我来的目的就是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你说我没失丧，我没罪，那你不用耶稣啊，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让人悔改。耶稣基督让人悔改干什么呀？怎么悔改？悔改的目的，耶稣说就是要信福音。悔改的目的就是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5节啊。所以信福音干什么呢？信福音就是让你得蒙拯救，对吧？哎，得到永生，这是耶稣基督传的福音，这叫福音，这叫纯正的福音。而当我们面对似是而非的道理的时候，如何来分辨呢？啊，判断是否是纯正的信仰的唯一的标准，刚才我说了，那就是也就是检查是否是真正的纯正的信仰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符合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完美的整本圣经的总原则的真理。不是说这儿抠一点那儿抠一点啊，哎，说耶稣当时没有酒喝了，不是在酒宴上，人说啊，玛利亚说他们没酒了，他没酒了，对吧？是玛利亚，就是他的母亲告诉耶稣的，对吧？哈，耶稣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我的时候还没到。”哎，玛利亚给他们说：“哎，他说什么你听什么哈？我儿子能哈呵呵，哎，他说什么准行。”哎，果不其然，水就变成酒了，是吧？还是好酒。哎，这一下呢？这个，这就是，天主教的根据，说我们呀要通过玛利亚 给神给耶稣说情去，他是他的母亲呢，是吧哈、哎？所以说人当时没有水的话，那仆人玛利亚给他传信，中间人啊，这又多了一个中保，是吧？哎，叫中保第二，耶稣是中保第一啊。所以说，我就单单根据这一句，这个多出来中保向玛利亚祷告，这就是别的福音。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天主教，天主教有很多很多将来悔改能得救的，我们不知道哈、啊。但是呢，这个教义是错误的啊，教义是错误的啊，炼狱是吧？哎，你要功德才能够多赦免罪，这都是假的信息。法利赛人，你说信上帝吧，信对吧？但是他加上一些很多人的世俗的东西，是吧？就是。所以耶稣说啊，哎，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所以那当我们面对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的时候，到底我们应当怎么判断的这个标尺是什么呢？有几样简单的标尺是我们要持守的，我们要清楚的。首先就是啊，我刚才讲那个，要我们完全相信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就这样写哈。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就是什么？让人的理性不合理，不合我们的逻辑，是吧？哎，怎么三位又一位呢？啊，这叫什么？为什么不合我们逻辑啊？因为我们的逻辑不行啊，不太灵啊，我们的逻辑不是真理啊，这是很简单，所以。还有呢，就是相信道成肉身的中保耶稣啊，相信耶稣啊为我死的基督，这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除去我所有的罪，不是说除去我一点罪，这点罪大罪不除去，小罪给我除了啊，所有的罪都能除去，而且相信他能拯救我的灵魂，这要相信。要不你信半天以后瞎信啊？有人信了半天以后啊，说别的可能也能赦免我的罪，那不行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唯一能够赦免我罪的，拯救我灵魂的。还要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相信他已经升天了，相信他在天上为我预备了永远的福乐，预备了家乡，预备了地方。天堂有地方吗？有地方，不是在空中飘来飘去的魂儿啊！哎，要相信啊，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再次降临。如果不相信，还是不是全备的福音啊？他能拯救我，他能借着我的悔改让我归向他，让我在他的救恩里面有份儿啊！相信，不但耶稣复活了，我们也要复活，而且是肉身的复活。保罗在圣经里面说，你所种的若不死怎么能够长出来呢？啊，一个籽粒落在地里再长出来还是一粒，你白费功夫瞎浇水买肥料，那钱怎么办呢？那不舍本买卖吗？是吧？哎，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什么许多的籽粒来。这个籽粒是假的是真的？真的。所以这些子粒就是我们死了一定要什么肉身复活，这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教导没有肉身复活你怎么能够享福啊？啊，你想吃点什么东西的活也不能吃啊，是吧？而且下地狱，下地狱下呗，反正魂在里边我也不管，没有肉身是吧？我魂里边烧吧，烧不死我是吧？所以说呢，圣经的总原则是告诉我们，将来第一个亚当是什么？为人带来了死啊，叫人死的灵；第二个亚当是让人活的灵，对吧？让人活，所以说我们复活节就是相信，不但耶稣复活了，我们。也要复活哈，所以所有刚才我说这些要相信，这些都是从圣经的神的话所启示出来的，而且是永远不可更改的真理， 如果我刚才说这几条有人反对任何的其中一条，它就不是真正的福音，就是别的福音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相信，这是第一点，真假福音需明辨，勿离真道入危险。第二点啊， Do not depart from faith into falsehood。 说弟兄姐妹，当今假道横行的时代，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误入歧途呢？保罗对提摩太说了，保罗对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说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什么？对，要保守所托付你的。托付他什么了？托付他纯正的福音真理，是吧？那什么叫保守啊？大家想想啊，什么叫保守啊？啊，什么叫保守啊？所以我要这个往远方去了哈 啊， 啊，我呢把我的一个财宝啊放你家里，你给我保存着，叫保守，是吧？哈，哎，然后呢，我回来你再给我，这叫叫你保存着嘛，保守嘛，对吧？哎，你存银行，你存起来保守。他不在的时候呢，哎，你把这给他换了，呵呵把这财宝，他一看这个值钱古玩，你换了一个罐一样的，这叫保守吗？这叫换，偷换啊！保守是什么？就是说你要什么完完全全的保存好，不能够多也不能少，对吧？多了也不行啊，少了也不行，多了以后呢，那不是我的，是吧？少了也不行，这叫保守啊。保守什么呢？保守福音真理啊，就是说福音真理啊，你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不能偏离也不能歪曲，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我原来小的时候呢，神呼召我做传道人，等到我大一点的时候呢，我明白事了，我想了，我就给神讲理了。我说主啊，让我当保罗吧。保罗呢，一边传道一边支打帐篷，是吧？哎，有理呀、啊，是吧？后来神一击打我啊，我就老老实实的就当传道人了啊。因为什么？神给我的托付太多，我必须老老实实就是传他的福音，因为神给我的恩典。我一定要讲出来，哎，但是呢，我为什么当初是这样呢？我想做传道人非常不容易，我告诉你啊，做传道人呢是费力不讨好而不说，然后一弄不巧的话就受神的惩罚，你知道为什么？神惩罚人的时候，如果和会友犯同样的时候，神要惩罚传道人加倍，这是肯定的啊，这不是我说的哈、啊，这是圣经说的。把一个人引向邪路，比杀他还狠，对吧？哎，所以说你罪还大。所以说现在我就纳了闷了，好多的传道人呢，他名声四海啊，哈、啊，哎，但是呢，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最大的美国那个，我就不说谁了哈，你就知道最大的那个刚刚去世那个哈、啊，哎，我非常震惊啊，他讲出这种话来，所以。我告诉你，人呢、啊、不要自己出名，让耶稣出名，自己就老老实实的做一个这个叫什么？我本来是无用的仆人，我做的本来是我应该做的，对吧？这耶稣讲的例子，哎，所以我们不要跟着传有名的传道人去跑啊！有的时候你跑了以后呢，就跑歪了，哎，要跟着耶稣。要跟着正道走，啊，纯正的道理，纯正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你讲的时候呢，不能加添，不能减少，对吧？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哎，让他什么？什么叫保守呢？就是说，说白了，就下面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啊。也就是说呢，凡是与我们所 传的福音真道相违背的，或者说与真道益处一点都没有用的，或者说呢与真道呢哎也差不多，但是呢还不太像，叫似是而非的，或者说干脆就是唱反调的，所有的谈论，所有的道理，所有的知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这是怎么办呢？那我肯定我要跟他拼了，拿刀拼了哈，看谁能打过谁。不是保罗说什么，你要躲避，要躲开，是吧？你要躲避，什么叫躲避？就是远离，这叫远离别的福音。我的题目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基督徒必须要学会分辨什么是该守住的，什么是该躲开的、远离的啊，知所进退，才能够不至于浪费时间啊。要远避空洞的谈论和无际的哲学，说来说去我和我的灵命一点好处没有，对吧？要远避，远避，不然的话一旦进入很难自拔。所以保罗说，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啊！你看了哈，所以偏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会分辨真假福音，学会属灵和属世的区别，学会真信徒和假信徒，学会分辨基督和比列。比列是谁啊？魔鬼啊。嗯，我们如果学会了分辨了，我们就才不至于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信耶稣最简单，就是为了得救，对吧？哎，那怎么才能得救？要看你是不是走在得救的正路上啊！不是光口着说我信就完了，要看是不是走在这个道路上。也就是说，刚才我提了，信耶稣不悔改不能得救，啊，不能得救啊！什么叫悔改啊？什么叫悔改？啊？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每一个人的话也不算太清楚。你比如打小孩，你悔改了吗？悔改了，改了吧？我问哈、啊。但什么叫悔改呢？啊，我告诉你，你说我信主了，信耶稣不悔改不能得救，啊，这是肯定的啊。谁说的？刚才我念耶稣说的嘛，是吧？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悔改是什么意思啊？完全的否认原来你生活当中一切的行为、思想、三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世界观，所有的一切我否定，然后我回过头来再重新再走，这叫悔改，对吧？这叫悔改啊！悔改是整个人生道路的转向。转了啊，回过头来啊，所以我们不要走错，走错了以后呢，非常难啊，非常难以悔改。说这最基本的基要真理啊，所以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把基要真理牢牢记在心中，把基要的真理放在一边，去寻找刺激，啊，找一些擦边球的东西啊，然后呢，很危险的啊。基督徒所信仰的就是基督，基督的教训就是我们的所相信的。使徒的教训，第一手资料就是我们所相信啊。那你说基督为什么要来到世界上啊？问你了，你说为了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吧？哈啊，要我得生命呢？你说让你得生命怎么得啊？为什么让你得生命？你现在不活吗？不活好好的吗？怎么还让你得生命呢？哎，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死在过犯中了，对吧？哎，所以呢，这叫福音。这是真福音，哎，真福音，真福音就是把得救的道理给大家讲清楚，这叫真福音啊。保罗其实呢，保罗呀，在所有的使徒当中，他是最有学问的，对吧？他学了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嘛，刚开始是吧？做了法利赛人，严谨的，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他。其实他的学问呢，很多哲学家啊、社会学家给他辩论不过的是。但是你看，你读他的写的书信的时候，你看不出他用高言大志是吧来讲？哎，其实他看到的东西呢，很多没有写出来， 在三层天里面看的东西啊，他如果写出来以后呢，他说我都不敢写，因为我写出来可能我自己控制不住，我就骄傲了啊，是吧？哎，他不用高言大志。保罗他传福音，他就把所有的他传福音，把它浓缩，做一个高度的概括，然后做一个总结，然后呢，他就用一句话把它说出来：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是吧？并他钉十字架。完了，这叫福音，这是纯正的福音啊！只有三层，我不知道别的，你问我不知道啊？哎，你会说 Ruski 这个吗？我不知道，我不会说啊！哎，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这第二个对吧？我还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哎，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基督徒啊，一定要想到，哎，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两，就是说，我们面临的对象如就有两种人，一种是已经信了的，一种是还没有信的。我没有信的人，你不能给他传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信耶稣钉十字架啊，不是啊，要传耶稣基督，对吧？哎，要传耶稣基督是谁，他怎么来的，圣诞节是什么意思，哎，那么对您信了的人一定要给他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叫纯正的福音啊。所以你听到如果他的道理啊，你听了十次讲道从来没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从来没有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全都是发财之福，这就要小心啊，这要想，这不是，这是福音吗？是福，人有人还真发大财了，我告诉你，哎，哎，你要想发的话呢，不信你就试试，反正魔鬼想让耶稣发大财来着，想这事，你稍微让我向我一拜，全世界都给你，都是我的，这是哈，哎，这向魔鬼屈膝的人能发财吗？能，啊，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一定要给他讲信耶稣是怎么回事，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就没有永生，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这叫神的话语。也就是说，好多普世拯救论，全世界的人都能得救，耶稣说不是，你信我的人有永生，不信我的人就没有永生。这耶稣说的话都白答了吧？这啊，好多人讲的就是讲普世，就是普世就拯救论的，能得救，全世界的都多可怜了 啊！上炼狱练练，就好了，就得救了。不是啊，这是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耶稣说：“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你就没有永生，是吧？”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所以当我们得生命，我们是为最大的事情，我们人生要得到生命啊，哎，不能耽误。那你说许多人已经得到生命，我为什么还给他说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呢？为什么呢？很简单，有些人得到生命是一个微弱的生命，是一个草木活结的生命，是一个不称火烧的生命，是有生命，是，但是没有得到丰盛的生命。怎么得到丰盛生命？我告诉你一个秘诀，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把自己的一切钉在十字架，如果不死透啊，如果不死透，不让自己老我死透，还想犯点罪，你就得不到丰盛生命。必须要什么？哎，接受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就是我的十字架，他受苦我也要跟随他受苦，但是耶稣的十字架我能背起吗？背不动，谁都没有本事来背。耶稣说若没有人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就不配得。要背十字架吗？要。谁的十字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是吧？哎，自己的十字架的，所以 你说有的人说你就不让他爱世界，他非得爱，那他也信主嘛，也信，他也懂，但是呢，他生命有吗？有，但是非常的微弱啊。你不让他骄傲，他还骄傲；你不让他是这个犯罪，他又犯罪了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得到丰盛的生命。说丰盛的生命必须要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每一天都是新的，才能活出基督，才能得胜的生活。所以福音呢，是好消息吗？是。啊，好消息不是大道理，好消息不是啊高言莫测的大道理啊，好消息是吗？是给我们带来主的见证，我们要见证主啊，见证主啊，见证啊。有人说做见证，做见证吧。哎呀，昨天的时候我感冒了，感冒以后呢，我就好好祷告。哎，谁让我好了？这见证吗？还真见证，我还真是感冒了啊！我那天周五时候感大冒，我就说：“哟，我周六过一天我就讲到了，要哈、啊，哎，怎么办呢？哎，今天你还没事了是吧？哎，这不叫，真是说做见证，不是我得什么病好了，这见证，这不是见证。”见证是什么？见证自己的软弱，见证上帝的恩典，见证上帝在我身上所实行的大能，对吧？哎，怎么去拯救别人啊？就是说，见证不是说我肉体得到什么好处，见证是神的名字是不是得到荣耀，对吧？这是见证啊。所以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见证当中一个想到了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救恩的事实在我身上怎么表现出来的啊，然后呢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怎么来活出他的生命的啊，这叫见证啊。所以人生最大的神迹不是说死人活了或者说病好了，最大的神迹就是什么？重生得到新的生命。就说神得到我了，这是最大的神迹。我告诉你，最大的神迹就是神把我整个人都得到了啊，让我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神迹，活出他的生命来啊。所以纯正的道理不是大道理，是见证。什么是见证呢？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啊。他的道是什么？啊，他的真理是实际是什么？啊，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生命、真理、生命，就是这个意思。”哈，哎，我们只要信从，就能得着，就能改变。啊，你说这个改变什么呀？改变你的人，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哈，改变啊，也就是说。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完全崭新的。所以我没信主之前，你我多这个哈，这个神气是吧？哈，我钱多是什么的那个，那不叫见证哈，见证是什么？我信主以后，我怎么得到新的生命哈？这叫见证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和属天的能力连在一起，才能有能力啊！我们的信是和神的大能连在一起的啊！其实神呢，你说我这个人呢，就是没有希望了，改变不了，任何人都能改变，只要悔改，只要悔改，他就能改变啊！所以大卫说：“大卫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是。”美善，信靠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是美善啊。Taste and see that the Lord is good 啊！投靠他的人有福了。Bless the one who takes refuge in him 啊，就是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正经历神的大能，就要走在真理的。福音的真正福音的道路上啊，不偏左右啊，建立正确的信仰观，要明白基督教的中心 不是在于人生的美好的人生，不是啊。基督教的福音不是为了人生今生美好，基督教的福音乃在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要悔改，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然后呢，唯有悔改信福音，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才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才能够得救。这是基督教福音的中心，这是我们的信仰中心啊！所以要知道为什么真正的福音啊？何为真正的福音？人真正的福音，人不是福音的中心，也就是说神拯救人，福音的中心不是人，福音的中心乃神，为了神的荣耀啊！这一点我们要一定要小心。所以很多人就是问我这个问题，说我怎么就听不出来这个成功神学有哪个地方错了呢？让人积极上一上什么的啊？告诉你，偏颇了福音的中心，就是别的福音啊！我们不能够以真正的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唯有纯正的福音才能带给人真正得救，让人认罪悔改，真正得救，并且为了荣耀神而生活，这是真正的福音。所以我们要远离别的福音，高举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过得胜的生活，荣耀主的名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能够站稳立场，能够真是坚定不移的跟随你，毫不动摇走在正路上。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你的能力是无限的。主啊，就求你用你的大能拯救我们，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不偏于邪，保守我们不受一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保守我们能够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为止。感谢你的大恩典，祝福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每一天有喜乐，有平安，有信心，感恩不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